朝鲜人权研究协会发言人13号发表了谈话，谈话全文如下：美国又发生一起极为严重的蹂躏人权行为，引起全球的责难。不久前，美国的明尼苏达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先后发生了白人警察在大白天开枪射死黑人的事件，而且以此为机会，在各地都有抗议游行接连举行。在德克萨斯州甚至发生了震爆警察被武装人员狙击所死亡或受伤的事件，这就造成游行群众和白人警察之间的紧张激化，事态升级为种族之间的严重对立。令人可笑的是，总统奥巴马竟然庇护白人警察的种族歧视行为，说什么袭击警察的枪击犯是个疯人，他不是代表黑人等等。现实说明，在美国极力助长蹂躏人权行为的元凶就是奥巴马。在政府的直接默认和助长下，美国盛行着种族歧视等各种蹂躏人权行为，美国就是最严重的蹂躏人权国家和世界最大的人权不毛之地。尽管现实如此，美国以人权法官自居，对他国的人权状况说三道四，愚弄国际社会等干出强盗行为。美国的无耻和毒辣在其反朝人权骚动中明显地显露出来。美国为朝鲜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而感到惊慌，就执拗地追求对朝鲜的军事威胁恐吓和穷凶极恶的人权骚动。美国最近发表有关朝鲜人权问题的国务院报告和财政部为此拟定的特别制裁对象名单，竟敢干出了触犯我国最高尊严的妄动。美国一直进行对我国最高首脑部的卑鄙攻击和非难，力图破坏我国以首脑部为中心的一心团结，颠覆我国制度，但这是痴心妄想。美国的反朝人权骚动越猖獗，我们以领导者为中心的一心团结就会越巩固。我国人民要誓死保卫那保障真正人权的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制度的意志就会越坚定。美国在打着骗人的维护人权的招牌谈论谁的人权问题之前，还是先要清除自家垃圾为好。国际社会首先要把助长最严重的蹂躏人权行为的奥巴马告上人权法庭。主体105年2016年7月13日于平壤。